关云长知识入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柳青这么一看，这三位债主非得让自己做这个大债主，其实他心里明白，为什么？就因为山上面太穷了。这仨人啊，是一对半混蛋，怎么愣把这山弄得这么穷，吃没吃的，穿没穿的，他们三个人一个认识字的都没有。这三个人苦苦的哀求，到这个时节了，柳青一想，我何不顺水推舟呢？眉头一皱，他是计上心来。既然这样，你们非得让我留在山上做你们的大债主，却也不难呢。只是一样，今后所有的喽啰兵，包括你们三个人在内，都必须听我的号令行事。也不是跟你们夸口啊，只要听我的号令行事，我保证以后山上是能够丰衣足食。吴元、邓彪、聂宽这仨人这么一听，扑通扑通扑通跪倒在地，是连连的磕头啊，拜见新债主。这还不算呢，紧跟着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都给叫过来了，给新债主磕头。这吴元把手这么一挥，来人呐，把那个船家煮喽，今天咱们是迎请新债主。柳青把手一摆，慢着，刚才我说什么来的？今后不管办什么事儿，必须要听我的号令行事。我这儿还没发话呢，你为什么让喽啰兵先把人家船家给煮了呢？我忘了。哼，就因为你们这样，所以山上边才这么穷啊。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啊，做我们这号买卖的就是不能够伤害船家，我们就指着船家呢。如果说把船家伤害了，一个船石十砖牌改船签，这些驾船的渔家们谁还敢驾着船从我们这儿过呀？他们不来了，自然的也就没有买卖做了，我们还不饿着。哦，那么您说怎么办呢？赶快的把那个船家给我带上来。是，遵命。喽啰兵推推搡搡的就把那船家李红啊归至了分赃亭。柳青立刻上来亲自给这个李红松绑，告诉李红说，你不要担惊害怕啊，明天呢我就放你出去，记住咯，到了外边以后多给我们揽点买卖，每做成一号买卖，我们呢不但不杀害你们，我们还要给你们提两成，听明白了吗？李红一听，哎呦，能有这样的好事，赶快帮帮帮磕头。到第二天，赶快驾着船出了这个黑水湖。刚一出这黑水湖，就中了蒋平的计策了。也就是说呀，柳青是特意让他出去给蒋平送个消息，还老搭救自己。这个时候三条船呢，上边全都摆满了不少的口袋，而且呢船头路这还露出点米面来。这三条船来到了黑水湖外边，这么一看，黑水湖外边嚯，人山人海啊，怎么回事啊？24村的会首们全都带领着自己人，准备着要在这儿呐喊助威。蒋平到这个时候把手这么一摆，只见李红、李有能这爷俩足这么一摇橹，唰唰唰，这条船呢、就进了黑水湖了。后边的两只船跟着也进了黑水湖了。李红就按着蒋平吩咐的，一抬头冲着山上边高声呐喊， 山大王，山大王，我给您带买卖来啦，这都是米面的商人呐。喽啰兵这么一听，嘿，米面商人，好事儿啊，这正饿着呢。一转身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到山头上边，来到分赃亭，报，寨主爷，寨主爷，下边来了，那个就是放走那个船家，带了买卖啦，那都是米面的商人。吴元、邓彪、聂宽仨人这么一听，这个高兴啊，嘿，还是大寨主的主意好。您看，现在马上我们就有吃的了。哎，人呢，赶快使这个软硬的鞠躬给他勾住了。是。罗罗兵得到命令以后，就用这个软硬的鞠躬啊，一块往下这么一扔，吧嗒吧嗒吧嗒，先把这个第一条船紧紧的勾住。勾住了以后，喽啰兵拽着个龙绳就往山上边跑啊。后边那两只船呢，也不用拽，自己就跟着第一条船也往那山坡这边划过来了。也就是啊，刚刚来到山坡这儿，刚这么一靠岸，蒋平、卢凤、徐庆、龙涛，就他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唰唰唰把身上面披的买卖人的衣裳这么一甩，各持兵刃，蹭蹭蹭蹭蹭蹭，全都窜上岸去，是举刀就砍呐！这些喽啰兵吓得呀是四处逃窜呐！喽啰兵赶快一转身，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，来到分赃亭这儿，报、啊，寨主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感情这些商人都是假扮的，他们各持兵刃上了以后，又杀又砍，特别的扎手，我们不少弟兄都让他们给砍死了。柳青听到这儿，心里明白了，甭问呢，这准是蒋平得到的消息，前来打救我来了。一想也不对啊，蒋平怎么就在一夜的功夫他能够找来这么多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边一定是大有原因。想到这儿啊，这柳青转过身来，面对那位闹胡椒无缘吴贤弟啊，寨主您有什么吩咐？我看还是请你下山把这些人全都捉拿上来吧。遵命。这吴元一伸手就把自己那一对三棱青铜解肘刺拿起来了，跟着喽啰兵出了分赃亭，绕过山头到底下这么一看，嚯、哦、来的人真不少啊，高矮胖瘦全有。卢芳再一看这吴元，好高的个儿啊，足有丈二，光着膀子，穿着一条破裤子，再看这两只鞋就剩鞋底儿了，拿布条的往脚面上这么一系，手里边拿着这么一对青铜刺。啊，卢芳啊，把胡子卷了卷，往口中一放，牙关这么一咬，手持钢刀蹭一个箭步就窜上来了，过来以后来个劈山式，是抡刀就剁。吴元呢，就用左手的这个铜刺，啪，这么一架，就听见当啷的一声，就把卢峰这口刀啊，先给磕飞了。这才知道，感觉他履历过人这么大的劲头啊！紧跟着，吴元这右脚往前一上步，右手这铜刺，唰的一下冲着卢芳的梗嗓咽喉就刺过来了。当时动作这个快，卢芳是躲闪不及，把眼睛一闭，知道自己完了。这时候就听见扑哧的一声，红光崩现，卢芳没事，后边站着那位啊飞战将姚猛早把那个飞弹拿出来了，一看卢芳遇到危险，当时唰的一个飞弹打过来了，正打在呀、啊、这个吴元的右边肩膀头这儿，砰哧一声啊，血就出来了。再看这吴元，嘿嘿，皮糙肉厚，把左手这个刺啊就往嘎吱窝这么一夹，用这左手往右肩膀这儿揉了揉，哼，紧跟着人又把这个铜刺拿起来了。卢芳借这个机会早已经跳出了山外，徐庆到这时候这么一看，大哥下来了，我上去呗， 手着钢刀蹭着一步窜上来，抡刀就剁。吴元这回把这两个铜刺搭了一个十字架，往上这么一引，咔嚓的一下，就用这个铜刺的钩啊，先把徐庆的钢刀给锁住了。徐庆使劲往回拽，没人家履历大，根本就拽不出来。这个时节，这吴元呐，使劲这么一崩，当啷的一声，徐庆这刀啊，他也撒手了，照样飞了。到这个时节，那个大汉龙涛一看不好，手钢刀蹭家蹭过去。您别说，这龙涛啊，不就会那么一手三刀一脚吗？啊，还真管事儿。就围着吴元，唰唰唰三刀，一伸左腿；唰唰唰三刀，再一伸右腿；唰唰唰三刀，再一伸左腿。这吴元当时还真糊涂了，怎么没见过这样的打法呀？那这是干什么呀？三刀一腿，三刀，哦，吴元呐，嘿嘿，人家当时就明白了，所以呢，用两个铜刺往起这么一挂，当啷的一下，他这刀啊，照样也让人家给磕飞了。到这个时节，那个铁锤将姚猛真急了，手持这个压圆的大铁锤，手里攥大长板，蹭着一下蹭过去，仍然是两只大手一攥锤把，骑马蹲裆式往这儿这么一蹲，瞪着眼睛，他瞅着吴元，他是纹丝不动。吴元拿铜刺一看，嘿，怎么来这么一位黑脸大汉呢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他怎么不动弹呢？不一大优势啊，他怎么不进招啊？跟我这耗着。嘿，黑小子，你倒是过来呀、嘿，大高个，你倒是过来呀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怎么喊呢？这姚猛拿着锤还是纹丝不动。这吴元一看，嘿嘿，这小子，我有主意了。您的苍家往前这么一近身，两个铜刺呢，唰，虚刺了这么一下。这姚猛啊，就用这铁锤往上这么一迎，人家唰，把这铜刺又收回来了。紧跟着在底下唰，又是这么一次。蒋平他们看见的心想，哎呦喂，这下姚猛可是性命危险，肯定死了。哪知道啊，您别看这姚猛啊，好像挺傻的，其实呢，他是粗中有细，早有防备。一看下边这对铜刺下来了，手中的铜锤用足了力气往下猛的这么一抡，嘿，这吴元这个铜刺收的也真够快的，唰，收回来了。一旦要是晚一点的话，连手带这个铜刺就全都让这个铁锤给砸上了。这个时节呀、这吴元看着姚猛太喜欢了，嘿，我说黑脸大汉，你还真有点意思，我打心眼里边喜欢你。哎，怎么样，你归顺我们山寨，你看如何呀？姚猛到这会儿微微一笑，小子，你招打吧。两个人就打起来了。这吴元呢，始终围着他转，转了两圈之后，人使了个单放朝阳式，唰的一下，两把铜刺啊，全都架在了姚猛的脖子这儿。怎么样，黑小子，我劝了你半天了，你到底是想也不想啊？啊，给一句痛快话。就借这个功夫，这姚猛啊，猛的来这么一个大哈腰，把头这么一低，躲过他的铜刺，噌的一下窜出来了。到了这个时节，什么胡烈呀、史云呢、两个人根本就不敢上前了。蒋平一想，我非得上去不可了。蒋平噌这个一进步，手持钢刀来到吴元的面前。蒋平心里明白，就他这个头，他这履历，手里边还有这么一个趁手兵器，再看看我手里这把刀是刚才借来的，论分量论尺寸那都不够啊，使得也不趁手啊。我呀先跟他说两句吧，用手指点，嘿，大高个，别着急，慢慢听着啊。我告诉你说，看你也是一条汉子，怎么样，听我良言相劝，你是归顺朝廷，我保你当个官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吴元呐，朗声大笑， 你是什么人呢？说此狼言大话，通上你的名姓来。哦，让我通上名姓，我告诉你，我姓蒋，名平，字则长。 啊， 哎呀，这吴元一听说是蒋平到了，他是哇呀怪叫。嘿嘿，找了你多少日子我找不着啊，今天这真是狭路相逢，我们仇者相见，我今天要报我的父兄之仇 啊。 蒋平一听，你慢着，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，我跟你有什么仇恨的？ 你且听了，我是闹胡椒，姓吴，名叫吴元，洪泽湖那儿的镇胡椒，是我的兄长，名叫吴泽。你在洪泽湖那儿把我的兄长杀死了，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，你招打呗。说着话呀，人家手持这一对青铜刺冲着蒋平就过来了。蒋平虚晃一刀，苍家伙一下跳出了圈外，心想，我跟他可不能这么打，这要是打成三两回合，肯定我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干脆我把他呀往那个水里边带。嗯，有什么话咱们到水里边去说去。对，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。嗨，大高哥，你敢跟我下水吗？啊，说完话，蒋平这么一纵身，噌通扎入了黑水湖中。到这个时节了，吴元哈哈大笑啊，你不就是翻江鼠吗？你也别忘了，我是闹胡椒，我也看一看你这个翻江鼠水里边的本事如何。说完话，蹭那么一纵身，捅他也扎下去了。到这个时节了，喽啰兵啊赶快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，就来到了分赃亭上。哎呦，那个寨主，寨主，我家这个吴寨主下去以后，把他们好几人的刀都给磕飞了。 哦，柳青到这时候一想，转过头来又看了看旁边坐的混水泥鳅聂宽。聂贤弟，来，我看你下去一趟吧，把这些人都给我捉拿上来。 这个， 只见聂宽呐、是面带难色。 分水兽邓彪立刻上前，哎呀，大寨主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聂贤弟呢，他旱地上的本事不成啊，您看是不是还是我下山呢？ 啊，我已经说过呀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号令行事，我自有我的韬略，我让你去了吗？ 嗯， 再者说呀，吴寨主已经把他们的兵器都给磕飞了，无非是几个商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难道说连这点事儿聂寨主你都办不了吗？聂宽到这时候没办法了， 是是，我办得了，我办得了，我这就下山，我这就下山。 聂宽赶快抄起刀来，跟着喽啰兵出了分赃亭，绕过山头，来到底下这么一看，他也就是刚刚往这儿这么一站。其实啊，借这个功夫，卢芳、徐庆、龙涛他们各自把手中的钢刀全都捡起来了。徐庆一看又来这么一位，他这火大了，哪里容得呀、窜上去唰就是这么一刀。聂宽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哪知道徐庆啊唰绕过他的身背后，举起钢刀往下就剁，黄瓜烟囱大斜茬，噗，这一下啊愣把这聂宽给劈死了。喽啰兵赶快往山上跑，来到分赃亭这儿报：“大寨主，大事不好了！ 何事惊慌啊？ 聂寨主刚刚下去，就让人家用刀给劈死了。” 啊！ 廖青听到这儿啊，嗨，你看看，这都是我说错一句话，要了聂贤弟的性命，这怎么能成呢？把我的刀拿下来，我马上下山，我给聂贤弟报仇。说着话，柳青带着刀刚要往外走，只见旁边的分水兽邓彪也把刀拿起来了。 哎，邓贤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我跟您一块儿下山。 嗨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给聂贤弟报仇，不用你。 不，我跟你一块儿下去。既然跟我一块儿下去，你带刀干什么呀？啊，难道说你不相信本寨主爷我的本事吗？还用你带刀？嗯，真正的放肆。 这邓彪一听，哟，当了一夜这个寨主爷，现在怎么脾气见长了、啊、他这是要干什么呀、啊、还真得听他的，把刀放下了，就紧紧地跟在柳青身背后，两个人除了分赃亭绕过山头，来到下边，柳青这么一看，哦，这他就全明白了，感情是卢芳、徐庆、龙涛、姚猛他们这些人全都来了，心里边这个高兴啊。可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胡烈一眼就看见柳青身背后那个邓彪了，怎么原来人家两个人过去是把兄弟呀、啊、现在看得特别真切，他用手这么一指，哎呦，大老爷三老爷您看，那不是邓彪吗？他这话也就刚说完，邓彪就在柳青身背后呢，柳青啊猛地啪来这么一个靠山，邓彪冷不防的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柳青唰这么一转身，用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，拿出绳子来，立刻就把邓彪四马到团体给捆起来了。这个时节那胡烈呀、啊、扑通就在卢芳身旁边跪下了，卢芳看他一眼，明知道他想给邓彪求情也不搭理他，跟着徐庆他们这些人直接的就奔这个柳青这边过来了，柳贤弟让你受惊了，哎呀，列位前来搭救我柳青这项有礼了。徐庆把手这么一摆，说什么呢说什么呢，自己哥们儿你客气什么呀你啊，哎，柳贤弟啊，你这是怎么又当成大寨主了，不但死里逃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柳青一回手指了指旁边捆着的邓彪，这不多亏了他吗，如果要没有他的话，我确实就让人家大主活人了。哦，柳青赶快的就把邓彪的事情跟卢芳这么一讲，再加上胡烈跪在旁边不住的磕头求情，徐庆过来看了看，行了大哥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还救了柳贤弟的性命，我看呢咱们就饶了他吧。哼，要不是柳贤弟替你讲情，我一刀就宰了你，把他饶了吧。胡烈赶快上前给邓彪啊解开了绑绳，邓彪急急忙忙过来给卢芳、徐庆大老爷二老爷一再的行礼啊，大老爷您看我家四老爷跟那个闹胡椒吴元两个人都跳入黑水湖了，您可要知道啊，那个闹云椒吴元他在水里的本事不在四老爷以下呀，我怕四老爷下去以后有什么危险，是不是我也下到湖中我帮帮四老爷的忙去。如芳瞪他一眼，你家四老爷的本事你不知道吗，还用你下去帮忙吗？这个时候啊大家往湖中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不见这两个人的踪影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眼瞅着那个吴元呢露出半截身子来，紧跟着又大喊了一声，扑通一声扎入了水底，怎么找也找不着蒋平的身影。难道说蒋平真的凶多吉少？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新编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齐欢聚，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，观音醒悟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卢芳、徐庆、柳青、龙涛、姚猛，他们这些人呐、都瞪着眼睛在案子上边眼瞅着黑水湖啊，心想这俩人下去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见人影啊。等了一会儿，吴元露出水面了，紧跟着啊喊了那么一嗓子，头朝下唰就扎到湖底下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吴元呢又露出了水面，又怪叫了一声照样唰又扎下去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这吴元这回啊露出快半截身子来，猛地大喊了一声，唰着一下又扎下去了。可是眼瞅着黑水湖的黑水咕嘟咕嘟，怎么那块变红了？那都是血呀、哎呦，是不是蒋平蒋四爷让人家给扎死了？哎呀，他们哪知道啊，蒋平跟吴元两个人跳在水里边以后，蒋平心中暗想啊，我得试一试他的水里边本事如何，人家的外号可叫做闹胡椒，肯定这水里的本事也次不了。我先瞅瞅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水里边照样能够开目视物。如果说呀他要瞧不见，嘿嘿，那可就好办了。他要是照样能够开幕事务，哎呦，就是他这个履历手里边还有趁手的兵器，我是定死无疑呀、今天就看我的造化吧。蒋平踩着水就瞅这个吴元，眼瞅这吴元唰把手中的铜刺这么一顺，俩脚这么一踹水，唰这一下冲着蒋平就过来了，用这铜刺就刺过来了。蒋平一看不好，赶快来个坐地式，唰往下这么一沉，这才躲过人家这一对铜刺啊。蒋平心想，糟了，人家照样也能够开目视物，嘿嘿，今天有八成我是死定了。可是又一想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，遇强智取，遇弱活擒。我跟他斗斗心眼儿吧，对，我就这么办。怎么办呢？蒋平心想，我也能够开幕事务，你也能够开幕事务，咱们俩比一比呀、看谁瞧得远。所以想到这儿，蒋平唰这么一踹水有一丈多远，人家吴元呢照样一顺这铜刺冲他就追下来了。蒋平一看不行，这一丈远他瞧得见我，索性用力再一踹水，唰的一下出去有三丈远，不用三丈远，两丈四五的，那吴元就转了下了，他看不了那么远呐、蒋平瞅到这儿，心里边明白了，你看不了这么远呐，小子，这回算行了，我活了，你死了。于是蒋平在水里边就跟他兜开圈子了，左这么一踹水啊，让他瞧见，待会儿再一踹水，让他看不见，把这吴元给急的，心想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怎么找不着他了？他这么一着急。所以呢就往上边这么一抬水，露出脑袋来往四下看了看，这蒋平是不是逃跑了。他哪知道啊，蒋平啊一踹水来到他的身下边，把手中的钢刀这么一竖，刀尖冲上边，猛地这么一抬水，用这刀尖啊这么一扎他的脚心，噗，这一下就给这左脚的脚心就来这么一刀啊，那还不喊呢、紧跟着唰往下这么一扎，去找蒋平，蒋平一甩甩自溜 又跑了，就跟水耗子一样，你上哪儿找他去？找了半天没找着，还得踩着水露出脑袋来再看看他到底跑哪儿去了。蒋平照方抓药，仍然来在他的底线，用着刀尖往他右脚的小心这儿，不要是一下啊，药一扎头药下来了，再找蒋平还是找不着。这回他真急了，踩着水啊，露出快半截身子来，四下张望，他到底奔什么地方去了？我怎么看不见他了？就在这功夫，江平啊，猛地那么一踹水，横着就过来了。就这把钢刀不偏不歪，啊，噗，就整捅在这吴元的肚脐眼下边，紧跟着把这刀往下这么一摁，啊！那还不怪叫一声啊，整个在水里边给他来了个大开膛，立刻就气绝人亡，肠子肚子往外这么一流，鲜血往上这么一冒。到这个时节了，蒋平把手中钢刀往嘴里一放，钢牙咬住喽，伸双手就从吴元的手中把这一对铜刺给夺过来了。吴元的死尸呢顺水飘走，蒋平心里边这个高兴啊，在洪泽湖我丢了我的三棱峨眉钢刺，这回呢，嘿嘿，我又得了这么一对宝刺，这可真是大好事。蒋平一只手拿着刀，一只手拿着这一对铜刺，踩着水他上岸上了。大家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感情被扎死的那是吴元，蒋平活着回来了，不仅如此还得了宝刺了。大家伙赶快过来给蒋平道喜。蒋平呢把刀交给别人，立刻的就来到柳青的面前。柳贤弟，呵呵，您受惊了啊，对不起了。柳青狠狠瞪他一眼，嘿嘿，我这条命啊差点丧在你的手中，行了，说这有什么意思呢，是不是？那邓彪呢赶快过来给蒋平行礼，四老爷，我这给您行礼了。哎，你不是邓彪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邓彪赶快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就跟那个蒋平这么一讲。蒋平抬起头来看看卢芳跟徐庆，卢芳冲他点了点头。啊，既然大老爷三老爷全都点头了，嗯，行了，我也不追究你了，以后可不准胡作非为，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有什么话到山上说去吧。邓彪在头前引路，是，大家伙跟我来吧。于是邓彪在头引路，大家伙呼呼啦啦的跟他来到山上边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喽啰兵啊是跪倒了一片呐，哎呦，不住的磕头恳求几位老爷饶恕他们的性命。嗯，我问问你们，你们到底还想不想当这个喽啰兵？我们不想当，不想当了，这个罪我们已经受够了。那就行了，等我把大事办完之后啊，我们呢再安置你们。这时候啊，就听那个黑水湖的外边照样是人声呐喊，震耳欲聋啊！哎呦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怎么把人家给忘了呢？那都是二十四村的会手们带领着人还在那儿给咱们站脚助威呢。赶快派人啊，三条船立刻把人家这些会手还有那位胡掌柜的庄志和接上山来。是是是，我们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三条船去的功夫不大，把这些人呢全都给接上来了。蒋平这么一看呢，嘿，二十四村会手那都是有钱的人呢，都是当地的富户，有的都是买卖铺户的掌柜的。胡掌柜的跟那庄志和一看，蒋四爷身上不是湿湿漉漉的，哎呀，赶快的派人先找医生去，给四老爷把医生换上。蒋平把手一摆，您等一等，慢一慢啊，列位，我现在谢谢你们给我们呐喊助威了啊，另外呢，在你们面前我蒋平舍个脸，我想给你们画个圆，成不成？这些人全都愣了。四老爷，您有话就吩咐吧，没别的啊，这个山寨已经平了，以后呢这儿也没什么土匪了， 你们那个连庄会呢，有没有的也难可了，是不是？这面一来，你们说你们省了多少钱呢？你们也省得担惊害怕了，是是是，就多亏了几位老爷了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是不是派人出去看一看，这些喽啰兵到底有多少？有一位算一位，给他们也拿件衣裳来。你看他们破衣拉撒穷成这模样，衣帽鞋袜是一样不落，都给他们带来。另外呢，山上面一点吃喝全都没有，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两天的吃喝？有两天的就够了。另外，你们再施舍点银子，让这些喽啰兵们拿着银拿着盘缠，够他们到越州府的就成了。怎么样啊？就这点事儿，我求求你们了。哎呦，孙老爷，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您这是抬举我们呢？我们马上就办，马上就办啊！随着这些人吩咐人急急忙忙的，您想啊，柴火厂那个地方，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什么布衣铺啊、当铺啊，各式各样的买卖铺户全有，功夫不大呀，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运来了。哦，又有衣裳啊、鞋袜呀、啊，而且酒啊、肉啊、蔬菜啊，还单有这么一条船，带的都是银子。蒋平跟邓彪俩人先把衣裳换上了，然后把这个衣服、衣帽、鞋袜呢拿出去，让喽啰兵们全都换上。喽啰兵们这些高兴劲儿都甭提了，而且酒啊、肉啊、菜全有，紧跟着是刀勺齐响啊，就把这个饭菜呀、啊、全都准备停当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不少的银子，就准备发放银粮。大家伙就在分赃亭这儿，哎，围起了这么一座，喝完酒了，吃完饭了，商量着说，现在你们瞧啊，北侠、南侠还有丁兆会、智化，他们呢到朱家庄去迎请大人去了，咱们干脆明天呢直接的奔往武昌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大伙一听，好啊。到了第二天早晨了，喽啰兵急急忙忙进来禀告，老爷老爷，我们有那个外探的三个这个喽啰兵回来了，是不是能够照样也赏给他们衣服啊？蒋平把头一点，对啊，一视同仁嘛，既然都是喽啰兵，哪能赏给你们不赏他们呢？让他们三个人先进来，我问问话。是，功夫不大，这三个远探的喽啰兵进来，先给蒋平磕头。蒋平让他们起来，我问问你们都探着什么消息了？也没什么消息，就是那个大人的船呢、啊、要从这儿过，要奔武昌，准备着要穿湖而过。蒋平一听说，什么大人？哪位大人呢？可能是那个巡按大人啊。巡按大人，如风一听，嘿，是不是那个北侠、南侠、丁兆会、智化他们在朱家庄迎请了大人了？要是这样可太好了，咱们就可以马上去觐见大人了。蒋平摆了摆手，先别着急，你们探的准不准呢？那也不算太准，我们也没太留心。那不成，你们呢一会儿把衣裳换上，吃饱了饭，带上点盘缠，继续的给我打探去，看看到底是哪位大人，从哪儿来的，跟随大人的又是什么人，打探明白喽，速报我知。听清楚了吗？我们听清楚了，下去吧。是，遵命。喽啰兵赶快出去换好了衣裳，吃完饭带着银子又赶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喽啰兵急急忙忙回来，禀报老爷，这回我们打探的千真万确啊。哪位大人呢？就是那位严巡按大人啊。谁跟随着呢？是那位公孙策先生跟随。嗯、啊，谁护驾呀？长沙太守邵邦节，还有一位总镇，带着不少的兵呢。哎，卢芳一听不对呀，这里边怎么还有公孙策呀？蒋平觉得也不对劲儿啊，皱着眉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把这倒八字的胡子这么一捋，哦，我明白了。四弟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他不是公孙策，那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沈仲元啊。 他怎么会是沈仲元呢？他假扮的公孙先生，不用问呢，那准是沈仲元在大人面前把自己的事情说得明明白白，他外号人称小诸葛，能说会道，哄得大人饶恕他的罪过了。嘿嘿，所以大人呢，让他假扮成公孙先生，要转回武昌。大人能饶得了他，咱们哥们儿可不能饶他，我得替我二哥报仇。哎呦，四弟，你慢着点，在大人面前做事一定要慎之又慎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大哥？啊？大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难道说我把沈仲元给杀了，大人还会把咱们给宰了不成吗？大哥，这件事您甭管了，全都交给兄弟我了，兄弟我是自有分寸。那到时候您就带着人去迎接大人去。转过头来告诉这些喽啰兵，你们记住了啊，只要大人的船一到，速报我至，一刻也不能够停留。是是，我们知道了，赶快打探去吧，遵命。喽啰兵转身这么一走，江平又叫过一个喽啰兵的头目来，你清点清点，咱们山上面的这些软硬居钩子还有多少，差不差啊？这都清点过了，软硬居钩的那一个不少，一个不差，全都够使的。哦，那么山上的楼兵呢？山上的楼兵那就少了。为什么呀？您想啊，这不是老爷杀死了几个，另外这么一吃又撑坏了几个，瞧你们这点出息。这死尸呢全都埋在了盘蛇岭下了。哦，那就好办了，大人的船一来，你们都听我的号令行事，知道不知道啊？是是，我们全都知道了啊。那个庄志和还有胡掌柜的立刻过来了。哎呦，四老爷，您说大人到这儿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我们也得过去迎请大人呢？江平摆摆手，迎请大人的事情由我大哥他们去办呢啊，一会儿啊你们在这儿就看个热闹就成了。这些人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？我们看热闹啊？看什么热闹？看涮人呗。你们看见过涮人的吗？没看见过吧？这回啊，我就让你们好好开开眼，看看我怎么涮人。这卢峰一劲着急呀，四弟呀，四弟，那个千万千万做事可不能过分。大哥您放心吧，啊，我绝饶不了这小子。哼，肯定的，他就是沈仲元。那么到底是不是沈仲元呢？真让江平给猜对了，假扮公孙先生的就是沈仲元。怎么回事呢？你想，那沈仲元用那个迷魂药饼把大人给倒出来了，他马上雇车辆先奔了娃娃谷，到了娃娃谷以后告诉他的姑母，他的姑母干妈妈还有他的表妹蓝娘儿，把自己的房子卖了，就跟着沈中元呢一块下来了。当然了，他呢跟大人在一辆车上边，到处给大人灌点米汤啊，反正得保住大人的性命。大人呢一直是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干妈妈跟女儿另外坐着一辆车，他们来到爆花岭这儿，先在底下打下了客店。沈仲元上了爆花岭，跟这个寨主这么一说，寨主倒是答应了，回来跟姑母干妈妈这么说，姑母干妈妈不答应，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，那是土匪。哦，我跟你表妹一块上土匪窝去，你应该知道啊，你表妹现在已经是有了人家的人了，一旦要人家知道这件事情，人家不要喽，你表妹可怎么办呢？万万的不能上爆花岭，我们不去。沈仲元没办法呀，所以赶快的又坐着车辆来到了嘉峰山。到嘉峰山这儿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哎，这儿比较安静一些，而且听说那儿还有女眷，这么着勉勉强强的，干妈妈带着闺女，还有这个人事不知的大人就跟着沈仲元一块上了这个嘉峰山。这么着就过了一夜，赶快的从嘉峰山这儿又下来，赶往长沙府朱家庄朱文朱虎这弟兄二人这儿。 为什么到这儿来呢？这哥俩呀，那跟干妈妈也是沾亲带故，也得跟干妈妈叫他们一声姑母，所以投奔他们这儿来了。当天晚上刚刚住下，干妈妈当时跟这个沈仲元可就翻了脸了，告诉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办出这样的事来，知道是什么罪过吗？你自己应该想一想啊，你做这事儿做的可不对，有点过分了。听我良言相劝，你赶快的把大人给救的还醒过来，跟大人说明自己的一切，请大人饶恕你的罪过。你要是不听姑母的话，我可是大义灭亲，我自己到衙门里边，我前去出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干妈妈这么一说，沈仲元可害怕了，没办法。就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他在书房里边先把大人脑袋顶上面那个迷魂药瓶给取下来，然后照着大人的后背啪啪啪是连击三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凉气，大人总算是苏醒过来了，然后微睁二目这么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哪儿的书房啊？再一瞅，旁边跪着这么一个人，嘿，戴着翠蓝色的头巾，身穿翠蓝色的袍子，白净的脸儿，眉目清秀，没有胡子，是个年轻人。你是什么人呢？沈仲元一看大人醒过来了，赶快帮帮帮磕头：“大人，小可名叫沈仲元，哎，我出于无奈，我罪该万死。”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站起来讲话，罪名不敢，我赦你的全罪，你站起来说话吧。是，谢大人。坐这儿，怎么让他坐他也不敢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沈仲元呢，就把自己的事情怎么样，在王府待着，王府的机密自己全都知道，自己想弃暗投明，帮着徐寒二位怎么样抓住了刺客邓彻。没有想到徐寒二位不理自己，不愿意做这个引进之人，所以自己怀恨在心，没有办法能够见到大人说明自己的心迹，所以自己想出这么一条拙计来，偷到了大人，来到此处还请大人恕罪。自己的本意是想弃恶从善，改邪归正，而且要帮助破铜网阵，帮助替白五爷报仇，就把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说。您想啊，沈仲元外号人称小诸葛，那个嘴多能说会道啊，专请大人呢爱听的说，他也不说这个白玉堂啊怎么气傲啊，人家说呀白玉堂是惨遭毒害，要替白玉堂报仇。大人当时非常高兴啊，就赦免了他的罪过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赶快转回武昌吧。知会了长沙知府邵邦杰，邵邦杰赶快找来总镇大人，这么样保着大人要转回武昌。就让着沈仲元呢假扮成公孙先生，说陪着大人呢去私访去了，这回要回武昌，就这么说的。哪知道啊，这次坐的是三条大船呢，这个船刚刚来到黑水湖这儿，就听见山上面苍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，巨钩子吧嗒吧嗒就勾住了官船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今年几岁了？ 我今年三岁。 你住在哪儿啊？ 我住在五号楼二班门。 好，开始吧。 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光，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。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，少了些青涩和冲动，多了些

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10块钱可以买到一杯奶茶，10块钱可以买到一块鸡排，10块钱可以买到一条一斤多一点的鲫鱼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10块钱可以买到一头海参，你会说那海参是真的假的？ 嗯， 我不仅要告诉您是真的，还是野生的，达到一级品的进口海参。 嗯， 我知道此刻您的嘴巴已经惊讶的可以塞下一个馒头了，但这就是真的。 没错，鲜鱼鲜野生一级品海参伏天活动，不要1999元一盒，到岸价直供一盒只要699，并且成功订购3盒还要再送一盒，再送一床，品牌下倍，这样算到每盒海参呢只要524块钱，每盒40到50头，是不是只要10块钱一头呢？ 可惜的是我们的活动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可以享受了，海参下眠期本来备货就很少，现在还变相降价再送下倍。 嗯， 我们是着着实时的感受到了北京人民的热情。 嗯， 大家都是3组4组的订购，说送人几百块钱在预算当中，但是送海参多大气啊。 嗯， 还有人说自己家吃，一周吃3次，海参吃的也快，干海参啊能放，我多买点就是多省钱。 你看啊，大家都有生活智慧，会节省。这个节省呢，可不是说夏天我喝点稀饭就点咸菜，而是您在合适的时机买到性价比兼具的商品，变相的省了钱。 对， 好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此刻已经开通，倒计时5分钟的时间，您只要能够打进电话，就能享受到伏天海参的特别优惠。成功订购都是免费送货到家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，最后一天看到4007106108的热线刚爆出，已经有5位朋友成功打进来。手机尾号1046的朋友说，昨天电话没有打进来，这么大的优惠不买呀，太可惜了。 嗯， 自己呢是从10年前就开始吃海参了。 哦， 当时我们的鲜芋仙海参还没有推荐呢啊。 嗯， 但是现在呢吃鲜芋仙也有3年的时间，说啊这500多一盒价格确实实惠啊。 海参呢虽然一切靠自己，但是啊它神奇的切断自愈能力、修复能力，使得个个都长得很健壮。这样的海参呢吃到的都是营养。再比如呢它是干海参，第一好保存，营养保留好，其次就是泡发好。 是的，达到了一级品的品质，泡发率高，含盐量低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这样200克的干海参呢，一家人隔天吃一次，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。 对， 那么还有一个亮点啊，就是咱们的到岸价， 嗯， 钱花的实在，吃的实在。 对， 699元一盒，买3盒送一盒，4盒只要2097，再送一床柔软亲肤的夏被。 嗯， 这床被子吊牌价680，所以啊，这个伏天组合一推出，电话4007106108。4007106108就天天被打爆。 再次跟大家强调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这么大的优惠力度。 是， 错过今天，对不起，699元的体验价格还在，但是买3盒送1盒，再送下倍的优惠就再也享受不到了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倒计时2分钟，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此刻线上5288-3016-4471-0205的这几位朋友都是最新下单成功的。 嗯， 8237的朋友说是给孩子吃的，马上要开学了，在学校吃午餐，所以啊这早晚上的饭菜呢自己是格外要操心。 哎， 还有2005的朋友订购了2组6盒，得到8盒，还送了2床下被。 哦， 说啊这么大的优惠，还是进口的野生海参确实难得。 嗯， 你们得保证品质啊，放心，绝对会保证的。 嗯， 您可以再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要求客服送货是带上报关单，带上质检报告，但是我觉得您尝试吃一盒就知道了，口感营养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对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最后一天看到订购的朋友特别多，如果此刻电话占线请耐心重播。 是的，最后一天享受699元到岸价，享受到买3盒送1盒再送下倍，错过最后的1分钟，节目结束优惠就立马取消了。 是的， 所以呢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最后的一点时间赶快抓紧，海参的好 好处，吃过的不用我多介绍，没吃过的您自己百度查一下，珍贵的海洋食材好处可不止一点点。而野生海参一盒500多的价格，也是鲜芋仙首次放假，只此一次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收听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11集， 老太爷下床了，饭也能吃了，说什么也得让陈廷敬快快回家去。陈廷敬这才约了张骞择日启程。一天，两人去翰林院拜别了魏大人出来，在午门外正巧遇着了明珠。明珠老远就打招呼： 这么巧在这碰着两位进士了。 见过明珠大人。这位是御前侍卫明珠大人，这位是新科进士张骞。 在下只是个同进士。 嗨， 张兄您别客气了，我知道了二位是山西同乡，前些日子都住在快活林客栈。 明珠大人是什么事儿都心中有数，不愧是御前行走的人呐。 今日呀，皇上授了我栾一位质疑正，索额图也升了3等侍卫。 那真是恭喜了，如今您已是5品大员，再叫您大人再也不会谦虚了吧。 明珠拱了手，回头便往宫里去。他走了几步又转过来说： 两位兄弟，您二位住的那快活林啊，真是个风水宝地，今后来京赶考的举人啊，只怕会馆都不肯住了。 哦，这话如何讲？ 有人扳着指头算过了，光是住快活林的就中了5个进士，就连有个叫高士奇的老同生都沾了那儿的风水，是吧张千兄？ 对对对，那高士奇啊，我俩是亲眼见他叫一位高人相中，没多时啊就去詹事府听差去了。 哦，你说的是祖泽深吧？他原来是国子监的监生，考了2回没及第，又好阴阳八卦，就干起了算命看相的营生。这奇的是呀，他神机妙算，在这京城里头呀很是有名，常在王公大臣家走动。这高士奇也真是让他瞧准了，如今不光是在詹事府听差，这索额图的阿玛索尼大人还要保他入祖国子监，他将来有监生名分，哪怕不重视，官儿是有的做了。 听得陈廷敬跟张骞眼睛直发愣，只感叹人各有命。明珠又说： 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还有更神的呢。 说到这儿，明珠便打住了，知道时候不早，他得进宫去了，日后有时间再慢慢聊。原来明珠本想说皇上夸了高士奇的字，这可是金口玉牙，保不定会给他带来吉运。可转眼又想，高士奇是索额图给他出身呐，他自己同索额图却是面和心不和的， 就不想替高士奇扬这个善名了。 陈廷敬出门那天，李老太爷跟大贵田妈送到门外，只是不见月圆。田妈说月圆知道害羞了，早早躲起来了。月圆真的是躲在房间不敢出来，可他听得大门吱的关上了，胸口却跳得更加厉害，眼泪竟流了出来。小姑娘说不清这眼泪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舍不得陈廷敬回老家去。陈廷敬去会馆接了张谦，两个人结伴回家。正好是春天的好日子，沿路芬芳，软风拂面，蝶飞凤舞，人生得意。俩人一路称兄道弟，纵酒放歌，愁诗数对，车马走得飞快。有一天，张谦见车外的风光绝胜，便说： 廷敬兄，此处山高林茂，风景如画，下车走几步吧。后人有喜欢写戏的，把我们进京赶考的故事写成戏文，肯定叫做。 人生毕竟不如戏啊，试戏倒是还轻松些，上庄是帝王将相，卸庄是草头百姓，戏外不想戏里事，千古悲欢由他去。可我们毕竟是有血有肉的男子汉，又读了几句圣贤书，就满脑子家国天下。 哎呀，我们十年寒窗就是冲着报效国家天下来的，可这中间又有太多的黑暗和不公啊。丁丁兄，就说您点状元的事儿，都说皇上原来是要点您的，硬是让咱们老乡魏大人给搅了。 张谦兄，此话不可再提，哪怕当真也是机要密物，传来传去要出事儿啊。 哎，可满天下都在传，说不定这话呀早传到山西老家去了。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，从去年太原秋闱开始，我就官司不断，总在刀口上打滚。哎呀，我真是有些怕了。 廷敬兄，咱们可是刚踏上仕途的门槛，您怎么就畏手畏脚了呀？ 张谦，我不是畏手畏脚，君子有大畏呀，成大事者必须有所敬畏。所谓大无畏者流，其实不过莽夫耳。 廷敬高见，我觉着经历了这次会试啊，您倒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 张谦兄过誉了。不过这些日子我躲在月圆家里，我这位岳父大人成日同我说古道今，真的让我颇受教益。老先生深藏巷陌，却是通宵天下大事啊。 廷敬兄，有件事情我不明说，您也许早就知道了。大比之前，高士奇找上门来，说他可以在李振业那里替我说说话。哎呀，我是鬼迷心窍，偏偏就听信了他。后来李振业案发，送礼的举人都被抓了起来，我是惶惶不可终日啊。哎呀，这些话说出来我心里就轻松了，不然见了您心里老是不是滋味。 我真不知道这事儿，只是担心你那砚台出了事 儿。哎，天津兄，您说奇不奇，这砚台真是让吴云鹏给发觉了，可他打开一看，里头装着的金艺无美却不见了。哎呀，当时我吓得快昏死过去，却是虚惊一场。那里头原是装了东西的，莫不是祖宗显灵了？ 哦，是吗？真是奇了。 陈廷敬故意这么说，就是让张谦心里不再歉疚。张谦想想自己到底还是没有作弊，心里果然就放松了。陈廷敬嘴里瞒得天津，那砚台里的精艺无美原是他后来又去拿掉了，他不想叫张谦心里尴尬，就装什么事儿都不知道。 幸亏没有出事儿。张谦兄，我原是劝你不用动歪脑子的，你凭自己本事去考就能重视。我说呀，你要是没带那个砚台，心里干干净净的，保管还考得好些。 我就纳闷了，莫不是那李振业瞒了些话没吐出来， 要么就是高士奇昧了我的银子。 张谦兄，本是临头大祸，躲过就是万幸，你呀就不必胡乱猜疑了。 哼，我改日定要找高士奇问个明白。 哎，万万不可啊， 真是他昧了我的银子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 张谦兄，果真如此，这口气你也得咽下。 哎，我说廷敬，您也是个有血性的人，在太原可是闹过府学的啊。 我要不是经历了这些事儿，说不定还会陪着你去找高士奇。现在我就得劝你，此事就当没有过。 张谦望着陈廷敬不解地摇头，陈廷敬却是神秘地笑笑说， 你只记住士奇兄是帮过你的。 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他不成？ 你是得谢他，无论如何你也得谢他。 哎，您好像话里有话呀。 张谦兄，正是高士奇的贪反而救了你的命，过去的事情一概不要再提了，你只相信这回重视是你自己考出来的，既没有送人银子也没有作弊。 哎呀，廷敬兄，我真是吃长十来岁啊。哎呀，想到我自己做的这些事儿，嗨，我真是羞愧难当啊。 陈廷敬却想张谦原是三世不第，实在是考得有些胆虚了，再怕愧对高堂，因此才做出这些糊涂事来。陈家老太爷早接到喜报了，家里张灯结彩，只等着陈廷敬回来，也早知道少爷如今已经叫廷敬，直到皇上这个名字赐的真是好啊，算是陈廷敬到家的日子快了，便一日三遭的派人骑马到三十里外打探消息。这一天家丁飞马回来报信，说少爷的骡车离家只有十来里地了，老太爷欢喜不尽，陈三金却慌慌张张地跑进屋里回话。 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外头呀有个身穿红衣的道人，见着就像要惹事的，说要求见大少爷。 道人？ 对对对，这个道人好暗无礼，我问了半日，他只说你告诉他我是富山。 富山？呀，三金，这个道人廷敬见不得。 老夫人听着老太爷这么惊慌，早急了，问： 哎，他爹，这富山是谁呀？ 哎呀，他是反清复明的义士，朝廷要是知道廷敬同他来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快快快快快，廷敬就要回来了，马上把这个人打发走。 哎，老太爷，这个人恐怕不好打发。 哎呀，这，好吧，我去见见他。 哎， 富山50岁上下，身着红色道衣，飘逸若仙，正在陈家中道庄口欣赏了一处碑文。老太爷见了，略作迟疑，上前搭话：“ 敢问这位可是富清主富山先生？在下陈昌期。” 哦，哈哈哈哈，原来是于山先生呢，富山冒昧打扰， 不知富先生有何见教 啊？令公子中了进士，在下特来道贺呀。 那陈某谢过了。 老太爷生怕儿子马上就到了，只想快些打发富山走人，便说： 只是陈家同富先生素来无往来，在下不知您见我家廷敬有何事啊？ 啊，我知道于山先生是怕我给令公子带来麻烦呢。 傅先生义薄云谦， 哎， 说话诗文医德医术声闻海内，想必不是个给别人添麻烦的人。 贫道看得出于山先生不想让我进门呢。 哟，陈某不敢相欺，只好实言相告。这个我家廷敬已是朝廷的人， 同釜山先生走的不是一条路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嘛，是吧？ 好，于山先生是个痛快人，您说的道，我且来说说清廷之道。满人偷天换日，毁我社稷，这是哪里的道啊？跑马圈地，强占民田，这又是哪里的道啊？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，这又是哪里的道？ 釜山先生， 强民为奴，欺人欺女，杀伐无忌，这是哪里的道啊？ 釜山先生，我没有功夫跟您论什么道了，反正一句话，你不能见我们家廷敬。三金，釜山先生是声名天下的结义名士，你们可要对他客客气气的。嗯， 这个时候远远的已经看见陈廷敬的骡车，老太爷着急了。陈三金明白了老太爷的意思，立即高声招呼，飞快的就跑来十几个家丁，站成了人墙，围住釜山，把他逼在了墙角。陈家老小出来几十号人，站在中道庄口，早有家人过来拿行李。原来陈廷敬把张谦也请了回来，想留他在家住几天，再回高平去。陈廷敬先跪拜了爹娘，再起身介绍了张谦，一家老小彼此见了，欢天喜地。这个时候人墙里有人放声大笑，高声吟道： 一灯续日月，不寐照烦恼，不生不死见，如何为怀抱？ 老太爷心里直敲鼓啊，生怕张谦知道富山在这儿。张谦却早已听清了有人在吟富山的诗，这诗在士林中流传多年，颇有名气。日月为明，所谓一灯续日月，按理说的就是要光复大明江山。张谦知道这话是说不得的，只当没有听见。老太爷心里害怕，只说： 廷敬啊，不要担心啊，来了个疯子，不要管他。 陈廷敬虽不知道那边到底来的什么人，却想这中间肯定有蹊跷，便只作糊涂说： 好，张先兄，那我们进去吧。 好， 忘了祖宗，认贼作父，可比那疯子更可悲呀。陈公子去年秋闱在太原闹府学，尚有男儿气，结果被狗皇帝在名字前面加了个廷字，就感激涕零，誓死效忠了，可悲可叹呀。 张谦仍是装聋作哑，陈廷敬倒是尴尬起来，笑着说： 哼，张谦兄，您头回上我家就碰到如此败兴的事儿，实在对不住啊。爹，把这个人好好的安顿下来 啊， 我待会儿见见他，看是哪方神仙。 廷敬啊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那是一个疯的，见还见。三金，把他打出去。 爹，千万别动粗。三金，对这个人要以礼相待。 哎， 陈廷敬请张谦进了课堂，家人上了茶来，叙话半天。陈廷敬道： 张先兄，你去洗漱休息，我过会儿啊陪你说话。 廷敬兄，您就不用管我了，你们一家人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吧，你们聊聊家常吧。 家人领着张谦去了，老太爷忙说： 廷敬，你知道来的是谁吗？来的人他是釜山，这个人你见不得。 我早猜着他就是朱衣道人傅青竹。傅先生才学人品我向来敬仰，人家上门来了，我为何不能见他呢？ 哎呀，廷敬啊，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釜山前几年的时候同别人密谋造反，事情败露以后啊，又入狱多年，只是审不出证据，官府才放了他。他现在仍在串联各方义士，朝廷都时时刻刻在盯着他呢。 爹，釜山先生学问渊博且不说，我更敬佩的是他的义节。 听正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说你佩服釜山的义节，你这不等于是骂自己吗？我陈家忠于朝廷，教导子孙好好读书，敬奉朝廷，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祖宗吗？ 父亲，孩儿不是要顶撞您老人家，我折服的是釜山先生的气节，并没有辱没自己的品格志向呀。 这个时候陈三金进来了。 回老太爷，那个道人硬是不肯走 啊！ 我们只好赶他离开，拉扯之间呀，动起手来了，好歹是把他赶走了。 三金，伤着人家没有？ 动起手来了，哪有不伤人的？ 怎么可以这样？ 哎呀，平静，你不管自己的前程，你也要管一管陈家几百号人身家的性命吧。 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平静中了进士，本是天大的喜事，怎么麻烦一件接着一件呢？ 陈廷敬牵马出门，飞快跑出中道庄，碰见了家丁。陈廷敬勒马问他， 刚才那个红衣道人去哪里了？ 往北边走了。 陈廷敬策马飞奔，追上了釜山。 晚生陈廷敬向釜山先生请罪，我的家人可伤着先生了吗？ 没那么容易伤着我。我要不是练就一身好筋骨，早死在官府棍棒之下了。 廷敬自小就听长辈说起先生的艺名，入清以后先生绝不归顺，不肯剃发，披发入山，做了道人。先生的诗文流传甚广，凡见得到的廷敬都拜读过，字字珠玑，余香满口，何况先生医术高明，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啊。 哎，不不，悬壶并不能济世，若要济世，必须网罗天下豪杰，光复我汉人的天下呀。 釜山先生，晚生以为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种族不分胡汉，待天在地，共成日月，不分你我，只要当朝者行天道，顺人心，造福苍生，天下人就理应臣服啊。 陈公子糊涂啊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呀。 釜山先生说的虽是祖宗遗训，晚生却不敢苟同。今人上古首推强秦盛唐，秦人入主中原之前，逡巡函谷关外300年，汉人视之如虎狼。后来秦始皇金戈铁马，横扫六合，江山一统，汉人无不尊其为正统。再说大唐，当今天下读书人无不身亡，可唐皇李氏本姓大也，实乃鲜卑人，并非汉人。还有那北魏孝文皇帝改行汉制，五胡归汉，今日很多的汉姓其实就是当年的胡人。古人尚且如此胸襟，我们今日为什么就容不下满人呢？ 哪里是汉人容不下满人呢？